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佳辉，嗯，这个伟杰好久没见了啊。伟杰最近听到我们大陆出了奇男子吗？ 有，那新闻让我觉得实在是让我觉得太惊奇了。就是十七个女朋友到底怎么样分配时间？ 哎，这个事情我还真觉得挺有意思。我记得哈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前生嘛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找过一个女朋友，嗯，还特别好，这个女孩子特别好，唯有一样，就是特别厉害。 查情查得特别厉害， 就是人的性格也特别刚硬，你知道吗？弄得我经常魂飞魄散。然后呢，就是最后我们分手了。你知道分手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我恶狠狠地跟我说啊，我觉得很现在今天想起来很有意思。他说我们分手了，我说分手了。他说但是你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说你临死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还很感动哈，我说我不会告诉你的什么什么的哈。然后他说。我一定要到你的这个床边，病床旁边哈、啊。我说那个，你不用到那个时候还想着我。他说我不是为看你的，他说我一定要死，看你死的时候到你床边看看床边还有什么女人。你这， 我觉得好可怕。 魂飞魄散。 分得好，分得好，延年益寿。 知道吗？就是他实际上也不爱你，他也不要跟你在一起，但是他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说。我倒要看看临死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，你们 哦，他是要看你最后那个女人， 对对对，最后跟谁 是谁跟他花最后， 所以就是 他表示他还是爱你嘛。我还以为他像李敖，像李敖很厉害，李敖大师哈、以前坐牢嘛，被国民党欺负嘛，国民党把他抓去坐牢以前审判，有些国民党的高官特务头子对他很不礼貌嘛，啊，欺负他。那后来呢，坐完牢之后呢，李敖呢每一次听到曾经欺负过他的那些国民党头子都老了嘛，病了嘛，躺在医院快死了，那李大师一定跑去医院看他的。为什么看他？不是说跟他和解啊，是站在他床边，我就看你怎么死，然后用当年，然后还用手插着腰，这样，就当年就是这样，我坐在那边，你在审判我的时候插着腰，好，你就是在对我，我要。以牙还牙， 这有种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感觉。 对啊对啊，我以为 解气哈、 我以为你那个女朋友是要看你怎么死，我过来解气。 这是一个他的是竞争心态，想说到底谁比我更值得陪你陪走到最后，应该是这样。 那如果你是你，比如说伟杰，你的先生或者你的男朋友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他，你们俩一直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他有一次病了，或者说就像这个出了什么车祸，躺在医院，你一去发现。好几个 哇，好多姐妹花 那个时候你感觉会是怎么样的？ 当然是不爽啊，当然是不爽，然后就先来就是看谁先来后到啊，来先排一下嘛。 好，第一是不爽是吗？ 当然是非常不爽、 然后第二呢是排， 然后会开始质疑自己的查情能力，想说我到底 miss 掉什么了，为什么我都没有发现，肯定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出现、 那还想跟他在一起吗？ 我觉得要看吧，如果说你是跟他是比如说他如果是我是名正言顺的，或者是我们是结了婚的那种，然后 是大婆， 然后对对，如果是大的话、就要有小孩大的话，那你就要考虑一下说哎，这个分手的离婚的代价是什么。那如果说不是的话，就只是男女，那就不要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就算了。 但没有单纯就是算了吗？如果不好就算了， 算了。 哎，但是这十七位女子现在在微信群上不是结成一个群吗？ 成为姐妹复仇团， 叫复仇联盟啊，妇女的 复仇者联盟， 仇恨的仇啊，就复仇联盟，因为它涉及到这个骗钱， 对，它是有家财，就金钱方面的， 他老跟女的借钱， 骗钱是一回事哈。我们经常说我，比方说你刚说那种情况哈，被背叛，很伤心、其实很伤心的一个关键理由是什么？就说欺骗，比方说我今天欺骗你啊，其实我是把你的历史改写了，我偷了你的历史。怎么说呢？因为你一直以为我是怎么样的人，跟你在一起一对一怎么样哈、对你来说，你脑海我们之间是有故事，是有历史的嘛哈、突然发现不是了，那其实在当你发现你被背叛的那一秒钟，其实最难过的感觉就是说，哎，老兄啊，或者说哎妹妹啊，你把我的历史偷走了，我的历史全部空白了，或者说扭曲了、原来我以为以前一直相信的这种事情原来不是这样的。 那种就是被背叛、被欺骗的最大的难过的感觉， 对， 你要把它克服。 但是某种程度上，根本上讲，我们都生活在这种处境了。我们过去以为的历史，难道都是真的吗？就是 历史都是只要是人进去参与的，都是会有多大 成分。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呢？它真是女人的心很复杂。现在这十七个啊，据这复仇联盟说呀。有些更多的人不女的不愿意站出来，据他们说还没确定的至少有30个， 30个， 对，这外边还有30个，而他的这个微信目标群就是他想发可能发展的这个目标有200个， 他是老鼠会，其实他是老鼠会会头吧，他其实是用这样子来这个地下钱庄来钱滚钱的吧， 不是互相 30多个人太可怕了， 互相不知道啊，都互相不知道啊， 会倒过来看嘛，我觉得要公道一点看这个新闻，有些我们还不知道的，那不管是20个也好，30个也好，200个女人都好，他们难道都只有这样一个男人吗？可能比方说17个好了，那到了医院呢，那17个我们先不要说被骗钱哈，可能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什么爱了，我就是要讨回我的钱啊，加利息 OK 哈，那其实那17个可能很多自己都有2个、3个、4个男人，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来交往啊，我们便没有挖出来，哎，现在有了这种工具，微信也好什么都好，是什么把我们关系的生产力哈，马克思，我的本家马克思说什么生产力嘛，productivity 生产力是最重要，生产力完全解放了嘛，对不对，生产力是也是我本家马克思说的嘛，一种生产关系生产形态是对应的它的生产力嘛，当你被压迫生产力的时候就会革命了，其实现在一样，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关键哈，不应该再用以前那一套了，这个这骗钱是不好了， 对， 可是其实它是一种关系的发展嘛， 对，我这个完全认同你这么讲的这个理论，但是我估计实际情况不是这样， 是 就是现在啊，有些情况真的是这样，他不是过去老说辜鸿铭说什么一个茶壶配4个茶杯，实际上辜鸿铭活到今天呢，眼镜就得掉了，因为现在是网状结构， 对， 你以为这，我有一个朋友还说呢，说哎哪个男的哪天好像跟这个女的发生一夜情，第二天回来还炫耀，还这个。这个屁颠屁颠还挺高兴的，后来我一朋友说你到底是你玩了人家还是人家玩了你，这个还真是男人有时候他会，就是现在有时候是互相间都搭着好几头呢，但是我的直觉，这个人他蒙骗的很多这个女孩子应该还不至于是这种情况，这就说明啊，中国啊妇女解放的任务还是很深重， 未来的路还很长远， 有的女朋友没有，他们从最大的有40几的，小的有这个20出头岁， 20出头 很小，有女工啊，有护士啊， 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很单纯的，就是说他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封闭的，这种我觉得还反而是容易被骗的，因为他就觉得比较单纯一点，他不会去质疑他，或者是说久久见一次面，他就觉得说， 对， 是， 对， 距离是一种美感的那个感觉。 单纯到一年见他10次面，他就相信他是他的老公。 那很好啊，很好。 佳慧一直盼着这样的。 真的，你现在是有些，我发现很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好多男生在网络上说，天哪，他开班授课，如何一次同时把17个妹就开个讲座？很多男生都在网络上这样。 没有，我说很好，不是说希望什么一个茶壶配多少杯，就像文涛说嘛，对，女性要解放嘛，而且。男人要获得公平的对待，前提一定要女性也解放了，不要把所有罪名压在男人头上，像我刚说你说那个所谓单纯哈，我们当然不是说故意因为她是女工，因为她草根就觉得她笨单纯被骗哈，而是说有时候这种关系啊更简单，更不用说比方说相对哈，不是什么草根哈，是什么管理阶层啊，女强人啊，她要控制那个男人，还签婚前协议，或者说一嫁给他就要生几个小孩，财产什么拿过来等等，那个好像看起来啊一对一很稳定的传统关系不见得是好啊，不见得是对两个都好的，因为把人的生命力完全绑住嘛，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有点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。如果说今天这个男的他就是摆明的跟大家说，跟17个女朋友说 ，OK， 我就是 open relationship， 就是我是开放的一个关系，就说我除了你之外，我还找其他女朋友。如果他是讲这样告诉对方的话，那我觉得这17个女生他是没有反抗的，就是说他没有理由去攻击这个男的。可是今天的 感觉不是这个样子，这接着感觉是说，只有这个男子自己是开放型的关系，其他女生都不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生气是合理的。 这个公安局现在不是立案吗？ 介入调查， 就是说涉嫌这个叫刑事这个欺诈，可能就是哎这个事儿你还真的要小心，佳辉，要我就是说你知道吗？不，佳佳，两方面都要小心。 要小心什么？好想知道。 我跟你讲是真的，这个最近我听说一个事儿，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板，你还别说，这个谈恋爱真可以告得入的，就是诈骗。嗯，就是他呢有一个小女孩，当然他是大老板，有一个小女孩年轻漂亮，跟他好，又送房子又送车，好了几个月，小女孩就不接电话了。嗯。就这个找不到他，不接电话，最后这个老板气的呀，最后他说他诈骗，他这诈骗，就是我给你钱，给你房子，给你车，对吧？好，那个女方的理由就是说我谈恋爱嘛，我感情不好了，感情不好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理你啊？对吧？所以你找不到我，但是这个男的这个老板最后就找律师，就是我才知道在司法实践当中啊。真的，这个天下这个行业的妇女也得当心。 这个行业，就是、诈骗行业，仙人跳行业吗、哎？ 有可能你会被判诈骗。 可是我不懂哎， 到最后这个女 的被判诈骗， 庭外和解，就说明她也怕。嗯。就不、哎，只要有证据，你拿了我的财物，你以谈恋爱为名，可是最后，当然这个法院的诉讼过程我具体不清楚，但是最后就是说你没了。你说难道你仅仅说是我感情不好了，感情不好了，可是你收了人家很多财物，人家如果告你是诈骗，这是有机会告得入的，只要证据、证据链完整。 但是我觉得那就很那个啦。我觉得如果说是比如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，然后订婚或者是求婚戒，你不要，你跟他分手，你还给他，我觉得 OK。可是我觉得交往的礼物啊那些的不能算呢。 礼物可能，但是你 对不对？ 我比如我觉得像是这个有很大的这个财物， 除非他们有签约什么， 哪儿怎么签约呢？ 就有台湾的那个包小张写说我一年给你多少钱多少车，然后怎么之类的，然后旅行的义务有什么什么，除非他们是有名列的这个合同，他违约。然后把钱拿走，那我觉得这个算诈骗。但如果说都没有的话，确实啊，他就是收了一个礼物啊。 我国法院保护这种合同吗？就是包养合同。 在那个台湾的法律上好像有。 那好像我记得香港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，好像是可以。 是不是？ 可是那个理由我也没有仔细去看哈，好像是有的。这时候他说你在关系里面包含不诚实的部分，是 对对对。 所以他提醒我小心是。 小心财产， 我小心我被人家告我诈骗，收了一堆礼物的。我从来哎，我行走江湖是有一个大原则， 从来不带钱， 不送礼啊， 从来不送礼，从来不送东西的。 对对对，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啊，这位长沙奇男子，现在就说哎。这是他开车的这个照片， 这样子可以把到17个妹，我真的只能说他传短讯真的传得特别好哎，你看。 对，但是你看看结果是如何呢？再看下一张，结果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就好像脑神经受损。嗯，这个人呢、啊、跟车祸总是巧合，他两次出车祸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你再看下边，就是17个女友出现，这是女友之一。听说他神志清醒的时候上去还逐一拥抱，还有说17个都是老婆。对，跟他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这有一个啊值得注意，就是曾经前几年我记得有一个女的，就是被骗了100万。最后呢，就是发现了这个女的好像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外，就是说我不后悔，说我甘心。为什么？她说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宠我的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女人也有点这个， 你服务到位。 她这个人结过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她之前的这个老婆，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她之前这个老婆，媒体给她起了个化名叫小七儿，小七儿。这小七儿你知道说什么吗？小七儿说他吹这么多牛，他说我很快就知道他是吹牛。嗯，他说可是呢，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不想破坏这个家庭。 对， 因此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不但不戳破他，相反我加倍的对他好。嗯，哎，你说 为什么？ 他希望他回心转意。哦，你说这个 好伟大。 对，女人很伟大，我觉得 太伟大了。 明知道他是吹牛，每天就听着， 没有，我经常 到最后你知道吗？他吹的那个牛啊，这个小青儿的经历比较牛一些，好像还去过日本什么的。到后来他骗别的女孩，就把这个小青儿的经历当成他的经历，跟别的女的吹。 他不断的一直骗人，他会不会到时候都已经相信这些事实了？就骗到最后自我催眠，因为讲了100次之后，你就觉得他是真的。然后就真的确实他就把他讲的跟真的一样。 没有，有时候骗人这个欺骗别人是会上瘾的。有时候啊，比方说这骗17个，假如真的是骗的话哈，他可能一个两个三个下来了，他自己觉得过瘾啊，他又编那谎言嘛，又这样骗嘛，又把故事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拿来吹牛这样哈，那会上瘾，变成一个挑战，其实有点像打电动玩具一样嘛， 要不断的破关累积生命吗？ 电动游戏对，一关过了又一关，像高难度挑战这样，可能是这样他过瘾。而相对的，所谓被骗的女生，可能也有些坦白讲，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道吗？真的是完全没怀疑呢？我真的不太相信。 是 有时候就好嘛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。 或者我 感觉， 有时候你爱一个人呐、不一定需要爱他诚实。也不一定需要爱他对你忠诚，他本身就有魅力嘛，就有爱嘛。我记得好多年前哈、假如我没看错的话，看有一个访谈访问王晶哈、香港那个导演 哦，他骗了很多 啊，我没这样说那个，可是那个记者里面呢就问他，因为江湖很多关于王晶先生的一些一些传闻嘛，交女朋友啊这个那个哈，这样问他，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哈，那个女记者是问，哎，那你家里的太太怎么受得了啊什么什么哈，那王先生呢就这样讲，哎，有时候啊，我们爱一个人呐、假如那个人是很好很好很好的，你明知道爱不了他100%，他没办法100%属于你的，那20%属于你了，你也够你满足了，已经非常快乐了。我们爱的像一个人很有魅力，比方说文涛也好，家辉也好，文道什么什么这个， 别再提别人了，就我们俩。 OK， 就我们 列举所有的来宾。 对，所有人，成龙用成龙，成龙大哥 OK 啊、他很有魅力啊。你爱的不一定是成龙的忠诚、诚实这个那个。我爱的可能是他的幽默感，他的 功夫。所以说你的意思说 他 要他什么吗？ 对，他说这个你觉得行吗？ 就是说比如说我很喜欢雷神索尔，但我一辈子不会得到他，但我觉得得到他就是在电影院看他的两个， 谁是雷神索尔？ 就是那个复仇者联盟里面算了，就是一个英雄人物的影像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很喜欢他，但我也得不到他，但我在电影院看到他的两个小时就是我得到满足，那我就要接受这个现实，是这样？ 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，你看了他你迷住了，但是对不起，你要跟他好呢，你可能就要接受跟另一个女人分享他的这个事实。那么你是愿意有他的一半，还是愿意有一个 non-try 的100%？不能叫 non-try 的，就是一些 一对一关系人怎么办？ 人都是平等的，对吧？你是接受另一个差点事儿的男人的100%，还是一个你心中最高魅力男人的50%？ 这个人就无论男女都看他自己的选择啊，确实是这样啊。就如果说他可以接受，所以我说如果说是彼此都是知道。彼此之间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觉得 OK， 但如果说一方不知道，那我觉得就不 OK。 你说这个女人啊，真是让咱们觉得是个谜啊，就是说她愿意相信是什么意思，你看她愿意相信，或者说呢她这个心里边啊好像有个自我屏蔽的一个机制，不是没有怀疑，但是她好像比如说有时候男人哄一哄啊，他就没事了，显得以后好像都显得没事，你觉得他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然后等到某一天你快挂的时候就去看你，又骂你之 类的。对对对，那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比如说像我呀，我是这个是真假是非眼里不揉沙子啊。你比如这女的你给我戴了绿帽子这事儿，你说什么我也不可能说就装作不知道，这对我来说不可能的。 你能忘记他吗？不是不知道，是能不能把他忘记的问题，要原谅包容体谅。 我觉得很难， 我也觉得很难。 我记得冯小刚啊说过这个比喻，当然不太好听的啊，就是他很认真也像开玩笑的，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嘛， OK， 你老婆跑出去半年了，我乱七八糟跑去不晓得哪里回来了，你还接受他吗？冯小刚想了一下就说，这样啊，这样就当做我的脚踏车被偷走了， 那捡回来呢，拿块布抹一抹，抹干净再继续骑吧，就这样哈。他是打了这个比喻，那骑了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说，我就忘记了嘛，我就把它忘记了，也体谅说，假如你刚说戴绿帽子这个哈，可能他那时候被欺骗呢、啊，可能软弱了、啊。可能他也是受伤害的那个人。那假如你真的爱那个女的，不管是老婆还是女 朋友，我指的这个意思，这个长沙七男子啊，他是同时进行时，他是正在进行中。那么就说这些女的不会这么不敏感，难道真没觉得？你像有的女的在他手机上，那都看见了什么宝贝儿啊，什么茶叶放哪儿啊？不是宝贝儿，就老公，他老公茶叶罐放哪儿啊？他愣能跟人说，他还是同学之间瞎开玩笑。那你说这女的是真傻还是假傻？ 没有，我觉得就是没有戳破而已。 对， 对，我觉得就是没有戳破而已。而且你要想，他可能一年见十次面，一次其中的一次发现这件事情，你想要花这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我跟你相处的时间都这么的宝贵，这么的短暂，我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你吵架吗？也许他也不想，所以他就啊，算了算了，就这个谎言是合理的，你就会觉得啊，算 ，OK， 大家还是和平相处，因为你还想要维系这个关系。但这前提是你还想要维系这个关系、啊。 你知道这个就证明这今天的这个社会啊，其实你也是福也是祸呀。我就觉得有的人想找个女的半天都找不着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找起来也非常容易，找个女的太容易了。就是你知道，当然咱们不能干这个事情。我的一个大学 被拍照， 不是我的一个大学 不干这个，还是要过两招给兄弟。 对， 我来说一下， 我不能说很羡慕、这个还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观念，就是说，就现在。这个交友软件啊、这种什么摇一摇啊，你知道我大学同学，我到他所在那个城市去、他说我才不找什么女朋友呢，他说我现在就四个，他下星期我就换、我说下星期就换，他说我每个星期都换，我说你怎么找的？哎，他就是天天在那个城市的那个 CBD 啊，那个有个大厦在那喝咖啡、喝咖啡然后就弄这个天天就摇、摇摇， 不能能不能不讲懂，有点半 半。他必须要体现一下那个功能是什么。 对、 对， 这个他就是、 我以为你 以为是什么吗？ 很奇怪， 人家不用手的啊，人家用心，就是。然后摇出来，我说那有什么成功率啊？他说这个广泛撒网重点培养啊，我摇这么一下午，我摇一百多个出来，我还没有一个成的吗？而且很多物质少女，什么90后的，甚至00后的，那么小小岁数，哎呀， 你现在开始了吗？ 对， 我摇了几年了，没摇过， 那功能没开， 就是摇完了，说在哪儿呢？那城市也不大，慌就到他这儿喝咖啡，完了之后就带去旁边精品店买点什么这个东西，买点那个东西，然后约这么几两天。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交易了，对吧？这就 是 一个交易，他也不是你说对 泡妞的一种方法，就是也不叫交易，就是让这个女孩觉得跟这个叔叔挺好玩的， 叔叔有跟叔叔出去玩，有饭吃，有酒喝，有东西可以拿回家。 对，这个怪叔叔，哎呀，怪叔叔。 然后下个礼拜叔叔就不见了，又可以找新叔叔。 没错，而且 这个概念嘛， 所以我就知道，我说这些女孩，我跟她吃饭，不停的跟她打电话。就是都是这些小女孩啊，18、19岁的小女孩，一粘上她呀，你说长得那是我们同学当中属于很难看的一种，你知道吗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个人啊，他也是有点独到之秘。你还别说，就是他主要跟这些女的吹他是什么公主，什么有钱人呐、甚至那个微信里边就发那个人民币的照片，我觉得也太 low 了吧？ 对啊， 发那个人民币一眨一眨人民币照片给这个。女朋友， 所以这些女生有些借钱给她是感觉一种投资的概念嘛，就是我投资一下老板，就是有一种就回收可以3倍比买股票还快的那种感觉吗？ 哎、不是，他微信发给你那个房子的照片，跟这个女的就许以未来啊，说你看这是咱们结了婚，他就而且他就一点他大胆结婚，不是大胆许诺结婚，就一女的受不了这个，你说咱结婚，这就是将来就是这房子，看了吗？他就发照片房子，现在先借点装修费，就你先给我2000块钱， 那女的就像压住赌钱一样、 对，我觉得可能有些女的，但我个人就完全是反过来，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第一次我跟那个就是跟学长去约会啊，就去看电影，然后那电影上面出现了这个豪宅豪车什么什么，然后学长在旁边就许你，就像刚刚那样许你一个未来，说以后我们就是要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开着这样车子，第二天再也不跟这个人联络。我想我第一天跟你见面，谁要跟你共度未来？我连你都不熟，我还 为什么学长都这么答应了？这你还不跟他？至少是个潜力股啊。 你怎么知道他是潜力股？待会就来借装修费，别看血淋淋的例子。 学长，学长，不是，他是我，但是我仍然认为，也不要说这些女的都是拜金女，因为啊，她有点小手段。你比如说，哎，咱们你就找一个女朋友，你都能忘了人家生日，忘了送个花什么的。嗯、这哥们儿，你瞧瞧，袁某人对每个人体贴的方式都不太一样，给有的女友节日送花，陪有的女友逛街，给有的女友写彩色小卡片送祝福，你知道吗？这些细微的举动啊，中国的男的很多大男子主义不搞这些的。 当然他因为他去聘请了，他等于是工作嘛，你工作总要伺候老板嘛、 啊， 哎，老板要不要个咖啡？老板要不要脚底按摩？ 不对，我觉得换成是这样的心态，你就觉得他的动作是合理的、 啊。可是话说回来，你追女生，你说难嘛也难，容易也容易，其中一招我教你。 哎、okay, ，好， 四个字，死缠烂打。这是湖南城教的，因为我碰过一个日本的教授，他说哈，他研究，他去在日本做研究，访问了一些以前在日本被湖南城追过的女生，为什么被追？他说湖南城死缠烂打，每天站在你窗下面，然后献花站在那边看着你。他说刚开始觉得很讨厌这个家伙，后来你就心动。 制约反应这一招超级有效。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这个人，你有一天。